方政府的意见，确保当地民众尽快安心接种疫苗。天气方面，受到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清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1,084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2,079.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7.5升12.5，阿里巴巴267升2.8，华虹半导体59.5跌4.15，美团451.4升12.2，中国平安93.1升2.6，快手415升12元，盈富基金31.24升3.4，恒腾网络16.5升1.26，京东集团416.8升25.2，港交所563.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73，瑞士法郎8.665，澳元6.022，加元6.107，新西兰元5.59，欧元9.36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日经平均指数报30,292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520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6美元，卖出1,7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咧，主要比较车多挤塞嘅就系西贡嗰边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介乎斜景督路至到消防局呢一段比较多车一啲。另外喺西贡市中心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美裕街，而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嘅龙尾就排到去惠民路近壁球场。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有路面维修，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之间嘅中线，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嘅慢线啦，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啊？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You shine in brighter like Rihanna. Always beating up some common mass. Oh girl, we notice your body, the coldest everybody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I'm a rolling stone, baby, come on. Jason Derulo 的音乐风格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B， 而 Adam Levine 来自摇摆乐队 Maroon 5就是比较 Rock and Roll 的，但两位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高的。 Jason Derulo featuring Adam Levine 这个礼拜上升到第四位 Lifestyl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7号星期三啊，年初1、2、3、4、5、6，好似年初六啊咁啊， 仲要咁样数法，真系好怀疑你 I Q 啊！ 即系等于啲人要数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先数到啡色嘅块胶樽， 好似一月大、二月细、三月大、四月大，我先知道你今个月有31号啊，定系30号咁样。系啦，嚟到呢、這个咧，两个主持 I Q 都唔系好高嘅骚动音乐啊，有波声有严琼啊。 系啦，咁啊，继续祝啲朋友开工，大家因为有啲朋友都即系可能今日先开工咁样啦，新年大家工作顺利啊。 系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系听日就会开始开工啦，咁都希望大家开工大吉啊。 哦、我谂住话听日先再祝你听日开工大吉。 都得，我哋听日都会祝你嘅 ，OK。 系啦， 会捉你啊！ 我听日先捉你啊！咁啊，点啊？今日有咩想讲啊？ 我哋咧，寻晚咧有个好奇妙嘅经历啊，系啊，咁唔知道有啲听众有冇 follow 啦？咁寻晚首先系我哋三个，即系波胜、Eric 同埋我哋三个好无聊地开咗 IG live 讲一啲好无聊嘅嘢啦。 系 系啊，主要系大气电波不容许嘅讲嘅嘢啦。 系 咁，然之后咧，我同波胜咧就做咗件好有意义嘅事情啊。 嗯。 我哋两个咧就好似工联会啲课程咁样咧，教啲公公婆婆，教啲长辈做乜嘢啊？玩电话， 去 Facebook 啊！ 系啊， 同埋点样睇 YouTube 啊 ？YouTube 系 YouTube 啊。系啊，同埋点样用微信啦、 啊？ 点样搜索附近的人，同埋点样俾红包人？ 即系用嗰啲电子嘅产品啊，啲应用程式啊，咁样样。 系，因为其实我哋一路都冇讲嘅，就是、我哋有阵时都会即系出没喺呢个 Clubhouse 当中啦，咁样。咁、嗰个就系、是不断倾偈嘅一个 apps 啦、啊，咁样。咁我哋寻晚咧就用咗一段嘅时间咧去教 Eric 点样玩呢个 app， 咁样。我就话哇，真系有一种咧令我觉得好似教紧我阿爸玩 Facebook 啦，同埋呢个 YouTube 啦嘅。嗰种嘅感觉啊， 明明你个人都唔 系 好叻呢啲，但你啱啱都可以咁骄傲地咁样讲呢番说话。 我重复一次，我系唔识玩 IG 啫。Facebook 呢啲老人家嘅嘢咧，我好叻。 即系大概讲解嗰个概念有阵时，譬如寻日我哋去讲嘅时候，都一啲基本嘅功能要讲啦。但我觉得基本功能之余系嗰个概念点样玩一个 social media 啊嘛，系啦。咁我觉得最容易就系揾一啲类比啦。即係譬如話，哦喺呢個 app 裏邊，你同其他朋友之間嘅嗰啲咩 follow 啊等等咧，其實同 IG 一樣，你當同一個概念得噶啦。 係啊， 然後你要打自己嘅一啲即係個人資料，即係個人介紹啦，唔係資料。其實你當真係 IG 咁樣得啦。咁其實嗰件事好快就會令到對方逐一聲就明白到啦咁樣。 但係咧，我想話，咁有啲 app 就真係有啲唔同噶嘛。 係啦， 呢個咧好呢個呢一 part 係最令我覺得好似係教緊我阿爸用智能手機嗰種感覺，因為 Eric 就問咗一個問題，佢話：咁我點 search 啊？ 係。 咁但係 Clubhouse 係冇得 search 噶嘛？ 冇得 search 咩意思 係？佢想揾一間房出嚟，咁但係其實你係要好準確地，你好難係用靠 search 房或者 search friend 噶嘛，都係 friend 冧 friend 咁樣噶嘛。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咁點樣 search 啊？我同波士互望咗眼，我好記得嗰個 moment。我同波士互相望咗眼，我哋兩個異口同聲嘅答佢：冇 search 噶。 呢真冇得 search。 跟住係啦，跟住之後佢咧，佢嘅回應咧係真係好似我阿爸噶。佢嘅回應就係、是：啊，冇 search， 咁我點揾嘢啊？我就好记得我教我阿爸用 WhatsApp， 系 我好记得我教佢用 WhatsApp， 因为 WhatsApp 尤其是系 Apple 嘅 WhatsApp 咧，佢系你如果冇入到嗰人嘅电话咧，你系唔可以就咁直接入佢电话，之后同佢 send message 噶嘛，你一定要将呢个人嗰个电话入咗去你个电话簿入边，成为你嘅联络人， 系 之后你先再可以喺 WhatsApp 入边揾到佢噶嘛， 系啊。 咁但係如果唔用呢個方法，有個再又複雜啲或者又方便啲嘅方法，就係、是、有一條 link 噶嘛，你將後面嗰個電話冚入去嗰條 link 入面，就自動會開嗰個 WhatsApp 俾你啦。咁、 那 個、 check 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嗰個點會係我阿爸嗰啲年紀人操作到嘅咧？ 對於佢嚟講，好似要打緊嗰個原始碼咁噶啦，個感覺。 哇！佢有種 IT 精英嘅嗰種感覺。 嗰 初 網址個尾你要我改喎、啊，大佬。 我真係好記得我阿爸，已經係第三次定第四次啦。佢、話。点解我喺 WhatsApp 度揾唔到我个 friend 嘅？因为佢个 friend 佢冇入到佢个新认识嘅人咧，佢净系谂住入佢个电话啦咁样。我话你都冇加佢入去你电话度，你点样揾到佢咧？佢话吓我唔加佢入个电话度，我就揾佢唔到噶啦。我话 系 啊，你唔加佢入去，你点揾到佢咧？你要加咗佢入去你电话簿度，做咗你联络人，你先可以喺 WhatsApp 度揾到佢啊嘛。 咁佢有冇应你话？冇理由嘅，冇理由咁蠢嘅啲电子科技嘢。 呢个都唔系最令我激气啊！你知唔知佢下一句佢讲咗咩？咁我冇入佢，我点样揾到佢啊？跟住我话：哇，呢个系一个逻辑嘅问题。阿爸咩叫做你冇入到佢，但系你点揾到佢咧？跟住就话：咁系啊， 阿爸你要入咗佢，你先至揾到佢噶。 系啦，咁之后我阿爸就一路喺度好执着嗰点、就是，就系啊嘛。咁我冇入到，我系揾佢唔到啊嘛。咁我点样揾到佢啊？点样揾到佢啊？跟住我就即刻喺隔篱攞一张纸，阿爸，不如你都系写翻电话 number 喺纸度先。 用翻电话簿。 哇！我真系好记得呢啲事情，咁包括咧，仲有啲咩啊？仲有以前教佢玩微信，咁但系其实因为我 系 冇玩微信嘅，所以我都系有一种我学识少少我就教佢，我学识少少我就教佢啦。咁但系当佢之后咧，佢开始越嚟越熟啦。但系佢有阵时遇到啲技术性嘅问题，佢嚟问我啦，即系例如啊，点解人哋都俾到红包，我俾唔到红包嘅咧？咁样，我完全唔知嗰个俾红包嘅 system 或者嗰个逻辑系点样嚟噶啦。我就好记得，我一路喺度研究，哎呀，点样俾红包，点样俾，我都研究唔到嗰样嘢啦。跟住我就好嬲，抌咗部电话喺台面，我唔识啊，你自己搞嚟。 有红包直接俾啊！ 跟住。我觉得我嗱，即系道歉嘅，唔应该对爸爸态度咁差嘅，因为我觉得我阿爸嗰下咧，佢好受伤啦，佢唔相信我唔识，佢觉得我只系唔想教佢，跟住佢就攞咗你头先个 long 嚟，冇可能嘅，你啲年轻人日日对住部电话，你冇可能唔识嘅，你系唔想教我啫嘛，咁 我识啊，我话咗俾你听，不过你唔信我啫嘛，爸爸。 跟住我嗰下真系好崩溃，我 人生第一次咁坦白地承认自己系无知。 阿爸，我真系唔识啊，我真系唔识点样派红包，你唔好放过我啊！ 你知唔知最近嗰啲咧？嗰阵时有几年前啦，因为我屋企我爸会用即系desktop 电脑嘅，都仲会嗰部几年前嗰部系旧机嚟。咁有一次佢就好似啱啱买咗翻嚟冇耐啦，跟住佢就问我话：阿仔啊，点解呢部电脑上唔到网嘅咁样？你知道？ 通常老人家一问呢个问题，背后通常都系一个好低能嘅原因。跟住咧。 咁跟住之后我话你有冇插线定乜嘢啊咁样咩呀、啊、插咩线即係 WiFi 咪得囉咁样即係点解唔得呢WiFi 连唔到嘅呢咁我电话都係咁连啦咁。然后我再望下佢部机。阿爸你部机嘅型号呢唔支援 WiFi。因为真系好耐之前咧，啲旧机，咁但系佢会即系，但系佢买嘅时候可能冇遗意，咁有时你知阿爸出几条筋就买咗啲嘢翻嚟噶啦嘛，可能佢冇遗意或者咁好正常嘅，我觉得而家所有嘅电子产品都能够有 WiFi， 点可能一部电脑冇咧咁？咁但系其实老实讲啊，桌面即系桌上型嘅电脑，即系除咗 office 屋企而家会用嘅人真系好少噶啦嘛，系即系除咗你系即系苹果嗰只嗰啲会用啦，一般你都系即系就平板电脑啊剩嗰啲咁，咁嗰啲内置咗 WiFi 嗰个功能就已经系正常啦，好似透气咁啦。咁但系乜即系几年前买嗰部，我阿爸你部嘢冇得用 WiFi 噶，你插翻条 LAN 线啦，不如咁仲要插 LAN 线？哦，系啊，你部机系咁啊嘛，咁唔好咁朋失啦。 我想问各位攞得头先嗰个状态嚟对你，冇可能嘅。呢个世界边有电脑唔用得 WiFi 噶？而家呢个世界仲有电脑要插线嘅咩？ 咁跟住有阵时佢会问一啲咧，我解答唔到嘅问题嘅，例如佢部电脑咁佢自己 set 咗一个密码入去啦，然后佢问我点解我入唔到嘅？点解我密码错嘅？我话你 set 个密码嘅， 系 我唔知道你个密码。点解你问翻我？我都想帮你，但系我唔知道你密码，咁佢就讲一次俾我听，咁我照打入唔到。我话其实唔得，你系咪记错？唔系，一定系呢个密码，一定系呢、這个，我不嬲都用开呢个嘅啫。我话你搵清楚啲，但系我跟住你写嗰个嚟打出嚟都唔得、啊。可能搵完一轮先发现佢用呢个电脑系另一 set 嘅密码咁，咁佢就会出现一啲。你解答唔到嘅问题啦， 但我好中意嗰个回应啊，冇可能嘅，我冇可能记错密码嘅，一定系呢个密码， 系啊，一定 系咪你打错啊？阿爸，我跟你打， 我就上次都系呢个啦，咁我唔知道你上次点啦，但系今次唔得啦，总之咁样。咁有呢啲咧，就系我觉得系一啲概念上嘅嘢嚟嘅。 类似嘅事情咧，都发生喺我其他屋企嘅长辈上边啦。咁佢应该就系、是、咧，即系应该都系大事大事嚟我屋企入一次密码啫。咁大家其实我哋自己都系啦，即系譬如你 Facebook 你 log in 好耐之后，你可能会唔记得咗个密码，但系你要重新再 log in 咧，你个密码就需要用好耐时间谂啦。咁其实我都理解嘅，但系你唔可以乱怪其他人咯。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帮我个亲戚入个密码。佢顯示話密碼唔啱喎，密碼不正確喎，冇可能啊，係咪個 Facebook 記錯咗啊？係，你話點啊？我想問 Facebook 記錯你密碼，我都幫唔到你喎，我要去 問下朱阿伯格啊。 係啦，我要去揾邊個同你糾正翻個密碼？佢話冇可能，我不嬲入開呢一個，係咪 Facebook 記錯咗啊？我嗰下突然之間覺得，其實啲長輩佢哋對於科技嘅理解咧，係再先進啲嘅。即系佢哋觉得咧，睇住密码嗰个应该系一个人类， 就好似柜员机里面有个人递钱俾你咁，系嘛？ 正想讲，而家人类发现，咦，你入错密码咁、样，佢就会话俾你听，佢唔俾你入。但系事实上咧，佢哋好相信，可能就系部机入边嗰个人记错咗。 嗱，头先有一种情况就系、是，你冇办法解答到佢嘅答案啦，因为佢唔记得密码嗰啲好难啦，咁。但系有一种咧系。其实你可以解答到佢，但系背后咧系一个比较复杂嘅原理咧，而令到我本人咧有阵时系会唔想解答嘅。举个例，如果你系用紧Android 嘅电话嘅话咧，你会知道电话本身佢会有 memory 噶啦，有 storage。有时你可以外置一啲 SD 卡咧，有另外一个 storage。 增加佢嗰个内。 咁但系当你嗰部机点解要外置？就因为你部机本身唔多，所以你有一啲 app 你装嘅时候，其实可以装落住 SD 卡度，咁可以悭翻啲位啦。咁嗰时阿爸就问我个问题啦。佢点解我部机我明明有张 SD 卡，但系已经敷晒系咁话我部机已经满晒 memory 咧？咁我明明装住 SD 卡，咁要嚟一个好复杂嘅问题。第一就系你有 SD 卡，但系你要摆落去先。 唔係入咗張卡就大曬噶嘛，你都要將你電話啲嘢放落去張卡度啊。如果唔係，你同冇品冇分別。咁呢一個第一啦。咁跟住話，其實有啲 app 咧係可以搬落去張 SD 卡度用嘅咁。跟住咁佢就好啦，教咗佢個步驟，佢就開始做呢個動作，做到咁上下，佢就話。点解有啲 app 摆唔到落去嘅咁样？咁渣嘅系咪坏咗啊？咁系好快就会跳落去，系咪坏咗呢个 point？ 所有错都系人哋错，人哋记错你密码啦，人哋部机坏咗。 咁去到呢一个位咧，其实我知点样解嘅，但系我觉得解俾佢听会衍生更加多嘅问题啦。因为佢头先问点解有啲 app 装唔到落 SD 卡度，咁其实背后原因就系佢有啲部机原生嗰啲， 哦，明白， 嗰啲 app 其实佢锁死咗喺你部电话度冇得搬走噶嘛，咁跟住佢就会问我，咁边啲系锁死咗，边啲系唔锁死？咁呢样好难解答，因为我觉得系因为我哋用惯咗有个 feel， 其实一拎起部电话已经知道，我呢啲 app 其实系属于嗰间电话公司嘅，一定喐唔到噶啦。 咩所谓官方软件、啊？ 系啦，我哋已经知道啦。咁但系原来你要抽丝剥茧，逐样逐样解俾阿爸听。嗱，呢个 app 咧就乜嘅？呢个 app 其实系一件好复杂，同埋你系唔会想讲嘅咁。 系啊。 咁去到呢啲位置。我就会同佢讲，你唔好理啦，系啊，你搬到嘅就搬啦，我真系解唔到俾你听咧，咁样。 喂，所以其实我真心唔知有冇听众朋友，你哋都试过咧教你哋嘅阿爸阿妈、长辈使用呢啲智能嘢， 系。 咁然之后咧喺佢哋身上学到一啲嘢啦， 嗯。 又或者喺嗰个过程当中有一啲好好笑嘅经历啦，咁你知噶啦，我哋全年24小时。都等緊你故事冠名赞助我哋嘅 ，OK，Facebook 或者 IG 啊 ，inbox 骚动音乐嚟冠名赞助呢啲故事俾我哋啦。 嗱，我哋唔系针对啲爸爸妈妈嗰边， 系啦， 因为我教你哋啊，爸爸妈妈，其实你啲仔女都有啲嘢唔识，你试下问下佢啲肥牛啊，点样样腌啊？你试下问下佢嗰只鸭攞咗翻嚟点汤啊？话你听，我哋肯定唔识，所以你嘅成功感其实可以喺个厨房嗰度攞翻翻嚟啊！话你听。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衣领都好，还记得当天银河里一一细数，繁星指尖也可斗高，你话过长大多恐怖，纯洁亦会吸生活去风。心中小孩最美都给凡尘平坦。 有谁来救赎我？原谅那个轻狂的我，光阴的尾巴等等我，重温你可不可闭着眼之身倒流时光，那道回忆中闪耀神光。 一首讲父子情嘅歌啊， 爸爸我爱你啊， 我都爱你噶爸爸。 除咗高科技之外，任何问题都欢迎你问我。 你有冇谂过，其实除咗高科技以外嘅，佢都冇乜嘢想问你。 今日我都可能都答唔到佢啲乜嘢。 呢个新番 moment 嘅波板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十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荃湾一间烧腊店的师傅。有11人需要检疫，有患者在广华街的食肆工作，9名相关人士要检疫。一名34岁无业男子确诊，由于他在新年期间曾经到亲友家中，40至50人需要接受检疫。亦都有在九龙启德做文职工作人员，因为新年期间有活动，20多人要检疫。2宗本地个案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其中葵涌消防局再多一名工作人员确诊，早前消防局确诊者的一名紧密接触者亦都确诊。内地科兴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今个星期五可以抵港。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开会之后，一致认为科兴疫苗的效益比可能存在的风险高，决定向政府推荐作紧急使用。日本今日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疫苗由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全国100间公立医院，其中大约40000名医护人员获优先接种。共同社报道，东京医疗中心院长新木一宏首先获接种首剂疫苗，他期望医护人员率先接种有助防止职员和患者感染，这批医护人员要在3个星期内接种第二剂疫苗。厚生劳动省官员视察接种过程之后表示，看到人员获注射疫苗感到非常感动，形容是遏止新冠病毒的重要一步。当局会收集医护人员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确保当地民众尽快安心接种疫苗。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领袖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昨日在已故前领袖金正日79岁冥寿，前往平壤万寿台艺术剧场观看纪念演出。今次是超过1年以来李雪主再次在官方传媒的报道之中出现。劳动新闻的报道同时刊登金正恩和李雪主观看演出时面露笑容的照片。从照片所见，当时在万寿台艺术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都没有戴口罩，亦都未有隔位就座。 有分析推测，李雪主再次出现在公开场合，反映出北韩当局对防疫工作有信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清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断断续续车多。咁而喺西贡市中心一带，普通道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住万年街一段就挤塞噶，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而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嘅车龙咧，就排到近邓兆坚运动场。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近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另外喺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有路面维修，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嘅中线，以及系渡船街去尖沙咀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路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肯不肯继续被由曾志豪饰演的阿雄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于坚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老爷啊，你唔可以咁样纵佢噶，佢喺屋企惯咗对长辈咁冇礼貌，出到外面对住老师啊或者其他人又系咁样做，咁点咧？ 咁又系啊，礼貌系要由细开始教育噶。咁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今次又点样帮小朋友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齐跟佢哋学礼貌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你爸爸咧系咪成日俾惊喜你噶？ 系啊，波成呢排咧，我发现咗佢一个新嘅秘密，都真系几惊喜嘅。 原来咧佢自己会静鸡鸡咧听呢个女歌手嘅作品。突然之间我又觉得佢，原来我爸都几潮噶、哦，中意 Serena、哦。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树打手、哦、 落在流浮山滴眼水霎眼你爱意加几岁发觉世间很多要面对挥不去那凄清感觉总会跟随 是 Serena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这旧调色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为什么我阿爸听 Serena 我会这么怕呢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我会觉得可能长辈未必理解 Serena 这一代歌手玩着什么东西 但其实我哋忽略咗，可能有啲长辈真系几潮噶、哦，佢哋可能都真系想听下呢个世代嘅人到底谂紧啲乜嘢嘅咧。 规则里被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谁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从追赶直奔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光像，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一自论，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画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方间，画出我一套空间，累纳过困难，这世代总可抉择，与低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光像，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介绍今年的乐坛新人，他叫做李贤，自己作曲有这一首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不会理解不到这个世代的。 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有意义吗？ I don't need a reason 反正一直在变化。 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你又会跳吗？定还是要等到死之后悔吗？ 之后为你介绍他叫 Novo Friday， 再一次为我弹注入心血，话俾你听有啲舞唔使听日跳嘅， 太优雅嘅节奏我觉得系扮假，为自愿放我无人发生，有啲怕听歌叫发太监黄花，更可怕听得出入面只得黄家，每个都一式一样，为你实可听，但内心早在叫呀，却愿等我腐化，还敢站凳仔，有剧本我唔想睇，想睇到万人台下跳出车花，我费事食你块饼，怕挤怕 get it， 个个听觉得奢侈 ，but it fixes 关到二零 memory。Can't control， fall in love but you'll be flying， that's no god， 吹风嗰啲冇乜反应。You're waiting for what？ 怕是早紧一二三 ，like a city rain drop， 我选择跳着撑着伞，城市节奏太快，定你哋跟得太慢。And talk about that money flow， 讲紧今天的舞步，每个月。但身体浪费的每一秒钟，顺利 last step on the song， 踏出一步感受世界大同。When we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on and on and on。 曲词都有佢自己负责，佢叫做 No Fall Friday。那个名称叫做 Reply 至明日的舞，告诉你好好珍惜今日，好好起舞。这个时代很多音乐的名字都值得你记得的，之后为你介绍下一组，希望你不会对他们觉得陌生。他们是杨彤和 Marston 的组合石山界。 从何月说起，每世只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没发现。 是石山界，歌曲名称《暗恋家》，记得呢个名字啊！之后帮我记多两个名字，一个是陈伟璇啦，另外一个就是呢一首歌的编曲 JNY Beats。 No, I can show you my world. Home that easy. 上路，弯弯走舞步，弯弯绕过道，不需呼喊天引导，不需靠边顺风祷告，不想昨天变做俘虏。Don't you know how I feel? Burning all my bills, I got no time to chill, just keep it real. 带我进的 feel， 放我疯子要，转弯转过痛的笑，转身边个不足照，尘埃。 伟船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本日终了》，作曲有 JNY 同陈伟船，填词有陈伟船同 JNY Beats， 编曲监制都有 JNY。无论是今天定是昨天都好，都希望我哋唔好俾时间困住，唔好俾年龄困住，唔好俾一啲数字囚禁住。再拣你林永康最新派台作品《时间的囚犯》。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海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拼死追，再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打开赤道，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难途上要结婚，要窒息每日。欢笑碰不到，别理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抱过想漫步，天涯下那些瑰宝不过尘土，今不堪也无再追，再碰到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也很早。若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 去年已经开始同德国 BioNTech 公司直接洽购500万剂疫苗。但由於 BioNTech 將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代理權都授權給大陸的上海復星醫藥公司。 台灣在談判過程之中一直憂慮有外力加入。到去年年底，台灣和 BeyondTech 簽約在即，新聞稿亦都已經準備好之際，卻因為大陸介入生變，雙方最終無法簽訂合約，打亂了台灣的疫苗採購計劃。被問到台灣會不會採用大陸疫苗，陳時中說大陸至今未有提出向台灣供應疫苗。天气方面，受到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清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嘅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之前封闭咗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之间嘅中线，仲有就系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嘅慢线都已经重开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反方向，坚拿道天桥落去礼顿道的支路比较多车些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是稍为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就是新界了，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消防局那段车多，龙尾沿住普通道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的龙尾就在亲民街。提一提大家，大埔道仲是有维修工程的，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你今晚会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听清楚，唔好吓亲我。 据理力争，乐同。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今日我哋 哋嘉宾有曾乐同啊，系 呆咗，呆咗。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最真诚嘅反应啊，即、就、系、是、女嘉宾对于波胜呢个创作最真诚嘅反应。多谢晒你。 我想形容下头先，佢耷低头用心听紧啦，然后佢听到嗰个嘢嘅时候，佢只眼望过嚟，睇一睇我。你真係好無聊，佢嗰個眼神話俾我聽。 因為我本身係 expect 就係可能咩若曾樂同，即係你咁樣前後都係有啲嘢，跟住據你力曾樂勁容易諗咯，好冇誠意。 好容易啊！仲有分秒必曾樂同啦。 係咯，即係 曾樂同人唔同命，好唔好 啊？曾樂。唔係喎，都唔好噶啦， 因為要寫出嚟咧，其實你睇下據理力爭樂同咧，睇落係有型啲噶。 係啊，我哋揀呢個。 都係嘅，好似好有嗰個新年嘅嗰個氣派咁樣噶嘛。 同埋我覺得幾啱你性格，你係一個據理力爭嘅人嚟嘅喎。 唔係啦，我而家不一樣的我啦。 咁都要聽翻首歌。 我先講咗不，唔係先講咗據理力爭過你啊。 好靚喎，依、這個其實佢係好啱新年嘅喎。 係啊係啊，你下低寫住百年好合咧，就是、我哋兩個結婚回禮。係 啊，到時記得早啲到嚟飲喎。 如果依個揮係咪叫揮春啊？卷軸 卷軸啊，係啊！ 卷軸拎翻公司嘅話，一大鑊咯。 點解？ 仲據理力爭嘅 公司，你仲嫌你自己講嘢唔夠多？ 係啊！ 應該要寫與世無爭樂同啊！ 哎呀，冇錯，冇錯，我而家係與世無爭樂同。你真係唔好亂講，即係我點會係據理力爭樂同？唔適合我啊 ！Not me, not me at all 。 你快啲出下一首歌，你下出下一首新歌。 我就俾個與世無爭你，我應承你，我一定會。會寫與世無爭樂同，但即如果撇除唔喺工作上面啦，即係喺你生活上面， 曾經 係咯， 曾經係 據你力質嘅位，其實可能你細個可以係一個咁樣嘅人。 曾經啊，有啊，都幾大件事嘅，就係轉校咯。 嗯， 即係嗰陣時候讀幼稚園、小學、初中都係讀同一間學校啦。咁嗰陣時就係都可以話係一間。即都幾，即對於傳統嘅家長嚟講，都係幾合理嘅一間學校嚟嘅。咁我媽咪就覺得啊，即實冇死啦，咁你又直升上去。然後其實我自己係真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即放假。我記得嗰陣時嘅暑假就係、是，即可能極其量就去跳一下啲興趣班嘅舞啊。咁然後睇台劇咯，嗰時好誇張嘅就係暑假，我記得凌晨四點先瞓啦睇到，然後瞓到第二朝早嘅凌晨，然後再攤喺個 sofa 度睇劇，即然後就食公仔面啊，然後飲嗰個公仔面紅色包裝嗰啲粉嚟食啊，即係勁廢噶。然後去到真係咁啱，我覺得係依個上天俾我嘅啟示，就係話你今次咧，你唔再作出一個改變咧，你一世人就係咁噶啦。跟就係參加咗一個嗰陣時好似叫咩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咁就一定要去做啲 join school 嘅活動咁樣嘅，咁就參加咗。人生第一個劇團就係俾朋友拉去咁樣 casting 下啦，然後上咗堂之後就發覺，哦，我終於揾到我應該要做啲咩啦，咁就係做演員，我就勁開心咁做舞台劇啦。咁然後慢慢地好清晰，就係覺得哦，而家依間學校唔係我想要嘅嘢咯，雖然係好穩定。然後，但我見唔到我自己可以喺度，我可以有啲咩做啊？咁就想轉校轉去一間創意書院。 嗯， 阿媽咁樣聽到就話：你慈善嘅，梗唔得啦！咁樣即係無啦啦轉去一間，即係有 banding 同埋一間創意書院，即係佢會覺得係。即係癲咗噶嘛，咁同埋嗰屋企唔係好有錢，咁由一間公係咪叫公立學校轉去一間要俾月費嘅學校，咪叫私立，即係只係要俾錢嘅學校啦。咁佢就會覺得 俾月費好似係手機 plan， 都係分期付款嘅學校咯。 咁就有啲風險啦。咁我記得嗰年第一年唔 OK 嘅話，咁就算。然後暑假嗰時再 join 多次依一個劇團，咁就覺得哇唔得啦。咁我媽點都唔俾嘅話咧，我就唔讀書啦咁樣。跟住我就真係放棄咗自己讀書一年。咁然後我媽就見到張成績表，我都唔知佢想喊定係點樣，因為我冇乜喂你去到咁盡話女咁樣。跟住咧嗰陣時都係仲係唔俾嘅。然後嗰個暑假嘅嗰一年啦，咁收到嗰張成績表就排嚟，唔係我記得我後面仲有一個人，我唔知嗰個人做緊咩嘢啦。 我做到咁都仲有一個人喺後面， 一個人後面 可能都想轉咧，真係 黐線嘅。跟住然後咧，咁我就有一日攤咗個 sofa 度，跟住我係。 真係發曬癲咁樣狂喊，我諗我喊到個肺就係甩㗎啦。咁同佢講就係想解釋俾佢聽，就係話我其實我而家有一個好嘅一個容器，即係就係嗰間學校啦。即係你覺得係好，但係其實唔適合我。我個人生唔係真係讀依一啲科目嘅，因為以前嗰啲傳統嘅學校，你係因你嘅排名而揀你自己嘅科㗎嘛。我係直情淪落到我係中國文學、英國文學加電腦啊！即係 好多元化呢個同學。 做乜嘢？因為我想讀 art 嘅，咁嗰年好似 form three 嘅時候，我個排名一級咧，好似得十幾個人可以讀 art 嘅啫。咁我個成績就未去到可以攞到嗰個位，咁我就更加我覺得我人生唔知做咩啦。咁然後我就同媽講話，即係我去到呢間新學校嘅話，即係我起碼我可以，即係我想讀 art。想讀視覺藝術，我中意中國文學嘅，咁所以我都最尾有剔中國文學，然後再加就係表演藝術咁樣咯。咁跟住我媽咪嗰陣時都係，其實算唔算據理力爭咧？我係用我嘅人生去力爭咯。跟住咁最尾批准咗嘅，咁我就嗰個理據同埋嗰個實際嘅行動就係入咗間學校之後，咁就真係好努力咁去做好每件事，跟住又攞咗啲學科獎啊咁樣，跟住去到而家好清楚自己做乜。咁我就覺得即係依一個係都幾平咯，呢件事都系啦， 都佢有啲交代啊，就为自己曾经据力争，叫做有翻啲成果啊。如果唔系，阿妈就你下次真系喊到甩肺，我唔会理你噶啦。 但我已经得到咗样嘢，所以就 OK 咯。 咁啊，因为咧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啦，亦都系呢个音乐永续嘅呢个 project 里边咧，即系曾乐同系啊其中一首作品啦，就是、不一样的我嘅。咁啊，你正式介绍即系呢一首歌，即系成个 project 背后嘅即系参与当中嘅嘢之前咧，我同阿琼咧就会各自估关于即系呢一首作品，我哋嘅感觉或者睇法，然后交俾你揭晓嘅。 好。 而今日好有趣嘅系咧，我同阿琼倾嘅时候，我哋两个系持一个对立面嘅。 我哋两个今次两个只能活一个，我先啦咁样。其实我觉得呈现咗两种好唔同嘅嗰种要重新企翻起身啊，唔同嘅嗰种嘅少女感觉。张柏芝嗰只咧，你就觉得佢系已经喊咗几个通宵啦，喊到咧已经觉得生无可恋，然之后要重生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周罗同呢一首咧，反而系行一种比较温柔啲嘅路线嘅，就系佢睇化咗一啲嘢，于是乎咧就有呢一种不一样嘅自己嘅一种嘅成长嘅嗰个生活历程。所以我觉得佢系听咗好多次之后，攞到嗰个唔同有所演绎咯。 系，而我估嘅咧就系 exactly 调翻，我觉得你系喺录音之前啦，其实系特登冇听咁多张柏芝嘅版本。因为就是不想有那种即是听得都会潜移默化也好，或者有潜意识都好，在唱的时候很怕会模仿了或者怎样，特别可能如果自己喜欢的作品的话，那所以就刻意地不要听那么多，当一个即是全新的歌来这样去自己重新去理解消化和演绎。所以我话点解我同阿琼今日估嘅呢一个系对立就系咁解啦。 录音之前我真系冇狂听嘅，因为我 恭喜晒， 耶耶， 系啦。因为首先就系 Cousin 嗰个编曲系真系十分之唔一样啦，佢都其实已经系似另外一首唔同嘅歌，有啲人会觉得系新歌咁样添。咁然后我都惊就系我听得太多嘅时候咧，可能有一啲嘢，咁我觉得监制每一个监制都唔会想做一个作品系同之前嘅感觉一样噶啦，咁所以我就真系特登冇听。然之后阿 Cousin 就俾咗个 reference 啦 ，Love Song 俾我，就系有一个好悠哉悠哉、好轻松，但系又唔系 hea 嘅一个感觉。咁所以其实我个 reference 就系根据依一首歌去即系演绎咁样咯。其实依一个 project 咧，我觉得主导性好强嘅就系 Cousin Fong 啦，因为佢需要想到个编曲怎样做，他才会有那个灵感的嘛。反而我不想问，我想唱这一首，然后他就特登去想这样。反而我觉得尽量避免这个情况咯。这首歌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唱 live 的时候，那个演绎是真的很不羁我的。我有 take it for reference 的。 不羁不是形容王杰嘅咩？点解会有张柏芝 度咧？即系好随性咯，大家可以上网睇下佢个 live 嘅。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我有一日我可以喺台上表演，但系以一个咁样咁真实嘅一个状态，就几好啦咁样咯。 咁佢頭先阿瓊講，即係原本嘅版本嘅時候，聽嗰個嘅少女好似即係一個喊咗幾晚之後，佢同自己講：我要成為一個唔同嘅自己。咁喺呢一首即係《吉新風》啊，呢個佢再重新去做編曲，今次呢一個 version 嘅曾樂同你去唱嘅時候，你又有冇去即係幻想過究竟呢一個少女去即係去唱呢一首歌嗰、那個人，佢一個點樣樣嘅狀態？ 完全唔 care 咯，即係完全係冇，因為張柏芝嘅嗰個 version 其實係都係有一種倔喺裡面嘅，我覺得，即係仲係覺得即係而家我已經唔一樣啦，即係我唔會再理你噶啦，因為我要揾一個新嘅自己，要然後特登去做一個改變，就係 MV 裡面特登剪咗個頭髮咁樣啦。但係反而我覺得即係 Cousin 嘅依一個 version 係反而係我沉澱完啦，我覺得其實。即係無論是自己一個又好，或者是你遇到一個新人都好，即是一個我是真的 ready 去即係擁有我自己人生的一個態度咁樣，即是不是一個表現自己性格的一樣嘢，反而是一個我而家是一個咁樣嘅狀態咯。 我想問其實參加呢個 project 你有冇壓力㗎？ 冇喎、啊，都係懵成成咁樣啫，冇咯。我話啊 ，IP 啊，有一樣咁嘅嘢啊，咁啊，咁本身做音樂都已經係冇乜錢賺㗎啦，咁就覺得幾好喎、啊，因為以前我哋出歌。即係我哋要考慮，即係一啲商業嘅元素啦。即係可能真係電台 DJ， 即係會唔會特別喜歡啊？又或者係喺 digital 榜上面，會唔會係即係特別 work 啊？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考量嘅。咁今次真係有 funding 去做一樣咁嘅嘢，就可以玩得好盡興咯。即係譬如你話不一樣的我咁樣作為呢首歌，你真係當新派台，即係好似天空之門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天空之門就係對於可能電台佢哋會比較覺得 pick up 到，就係覺得啊喺依個情況之下，我會想推介一樣咁樣嘅歌。但可能去到 digital 嘅時候，佢唔係一個真係 K 歌，咁可能即係嗰樣嘢好多時候都會係二揀一啊。咁當然都有一啲可以得到曬所有嘢嘅咁樣，但係好睇運數噶嘛。咁就係依啲funding嘅話，咁我希望將來都真係政府撥多啲錢。咁啊，佢即系俾我哋去玩一下咯，因为香港其实歌曲嘅市场都系偏窄噶嘛，唔系话讲 K 歌唔好，但系系咯，即系可以玩一下唔同嘅嘢都几好啊。 Cousin 重新做过个编曲之后咧，佢系将副歌一句咧摆咗上去，一开头就唱嘅。你有冇问过佢点样会做呢个咁嘅安排噶？ 啊，嗰阵时佢俾咗个 reference， 我就系阿移民嗰个咩？第一刻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一个嘅 intro， 即系好似一个 statement 咁样，然后就断定咗你呢首歌之后会点样发展。咁佢就即系又会有一啲咁样嘅谂法咯，所以我就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起码同之前嗰个你会 feel 到，即系唔一样喎咁样咯。 咁佢選擇即係而家呢一個嘅曲式比較有少少懷舊嘅感覺，但係啲又新新地咁樣樣，咁係咪嗰時佢一即係諗好咗掉俾你，就已經係呢一個 version？ 佢有冇或者同你講我個概念係大概點解會咁樣樣編啊？樂器上選擇嗰啲，佢有冇同你 share 到？ 佢因為其實佢個人好跳嘅， 係 我成日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我都唔會好深究究竟係發生咩事，因為我個人都好跳嘅。咁所以可能講下又唔講下嘅時候，我會覺得佢作為我嘅監製，即係都合作過幾次啦。我會覺得佢依一個編曲，佢覺得係最適合我嘅，或者最能表現到，即係我最 handle 到嘅。咁我就覺得佢應該俾最好嘅我嘅女演，即係冇乜特別嘛。點解要咁樣做呢？咁樣冇問問。 咁錄嘅時候咧，錄嘅時候係咪都係好順利嘅？因為你哋兩個咁跳嘅人，應該好易夾到啲嘢。 都係啊，同埋我哋即係比較輕鬆啲咯。今次即係冇乜特別大壓力，即係都係玩咯。我記得有一句就係咩即係咩啫嚇。 又錄低到嗰陣時玩嗰位。 係啊，等陣我聽下，唔係呢個。可不可以共處欣賞？即係佢叫我咁樣唱咯，即係 欣賞 啊，共處欣賞咁樣，即係佢覺得要即係喂好適合啊，跟住就話你唱得最好就係呢個 take 啦，咁我就 OK OK 咁樣，耶耶耶咁，係啦，即係仲係好無聊噶，我哋真係 共處欣賞， 佢要剪咗出嚟咯，佢就特登話呢個 take 係最好嘅咁樣，仲 send 咗俾我阿 Raymond 公司 Raymond， 咁夠膽出街啊嘛！ 用呢个 version。 共处欣赏这一刻。 咁但系呢一只歌亦都有一个 M V 啊嘛，即系个 M V 你喺参与里边嘅时候，又需唔需要一啲嘅揣摩，定系好自然咁做？因为里边我觉得佢用一啲场景都有啲即系 classic M V， 即系譬如洗衣机啊，即系嗰啲咁样样咧。 其实最紧要都系靓啫， 呢个就一定啦。 冇乜特别嘅意思。其实呢首歌我觉得尤其而家好老实讲，疫情你点样出去拍一个古仔啊？系咪先？咁我觉得即系喺唔同嘅情景，有一个咁轻松嘅歌，咁所以我就觉得用咗唔同嘅色通去，即系有啲系似系而家呢个 trend 会喜欢嘅一个通调咯。呢、這个 MV 就即系你话系咪讲啲咩咁？其实唔系噶啦，即系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咁样咯。 嗯， 系啦。 咁其实你做呢个 project 咧？你開唔開心？你覺得 會唔會係可能佢個規矩啫？今次就一定要唱狗歌啊？會唔會下次可以試下規定唔同唱片公司嘅人去合唱一首，即係唔同嘅單位去做一樣嘢咧？咁我覺得即係而家依個疫情特別係即係大洗牌噶嘛，即係可能我哋做嘅嘢唔再需要去，即係起碼派歌嘅時候都唔使等年尾頒獎禮截止之前去做一啲考量啦，即係佢十二月都調出咁樣噶嘛，而家係可以，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幾好啊！即係好似有啲嘢本身大家都會覺得係一貫嘅做法噶啦，會唔會係可以試下即係放低一啲本身已經有嘅一啲不明文框框，跟住去做一啲好玩嘅嘢咧咁樣咯。 是 你剛才讲到跨公司，你有没有哪个公司其他公司的音乐人你是如果有得这样的机会的话是可以合作你很想的？ 咁都係同自己朋友合作先咯，洪家豪或者大祖兒咯，即係佢哋係同我同屆嘅新人，又係好 friend 嘅，咁所以希望啦，希望政府有一個咁樣分定咯。如果唔係無啦啦唔會咁樣，即係咁個版權係邊個啫？係咪先？即係好老實咁樣講，係咪即係有一啲咁樣嘅考量噶嘛？係啦， 洪姐真係現實女嚟嘅，講錢啊，係講版權嚟，大家頭頭是道啊，真係。 你好難咁講，好美麗咁講就話啊，我覺得即係大家。正如係，即如果你忽略咗現實依啲嘢，咁我唔可以作為一個 artist 就係話，我覺得咁樣係最好，鬼唔知咁樣係最好咩？咁你到時可能你用到呢首歌嘅時候，咁真係會有一個即對作曲填詞人創作班底，你需要唔通人哋真係 free 俾你去個版權咩？係咪先？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哋今日送呢个字俾佢系冇错噶，佢根本系啊，佢根本冇可能系与世无争嘅，你写一条心摆， 好份霸气啊！ 哎呀，唔好咁啦，我已经学识噶，我已经系我成仙噶，我咩都唔知啊！ 你用你最温柔嘅通讲多谢啊咁。 多谢大家。 人个底咧系有阵时即系冇得改认命啦。 系啊， 真系好似阿与世无争，一毫争立行。 我哋都多谢呢一位佳丽啊，系啊，今日我哋介绍呢一个即系音乐永续嘅 project 里边佢参与嘅作品《不一样的我》嘅，咁啊都系曾乐堂。 多谢，拜拜。 Thank you。 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欠日久未付清的账。但是我决心不再迷蒙，从来没计算，从无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通，如同行没法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再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星火千百种？ 在拖拖欠日久未敷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 我要介绍音乐永续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曾乐同演唱的《不一样的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十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患者包括荃湾一间烧腊店的师傅，有11人需要检疫。有患者在广华街的食肆工作，9名相关人士要检疫。一名34岁无业男子确诊，由于他在新年期间曾经到亲友家中，40至50人需要接受检疫。亦都有在九龙启德做文职工作人员，因为新年期间有活动，20多人要检疫。兩宗本地個案和之前的個案有關，其中葵涌消防局再多一名工作人員確診，早前消防局確診者的一名緊密接觸者亦都確診。內地科興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預計今個星期五可以抵港。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开会之后一致认为，科兴疫苗的效益比可能存在的风险高，决定向政府推荐作紧急使用。香港迪士尼乐园宣布2月19号年初八重开，网上预约系统可以在明日上午10点起接受入园预约。乐园将会推行全新防疫措施，包括所有访客需要在入场之前利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姓名、联络电话以及到访处所的日期和时间。涉及运作的演艺人员每14日要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乐园会继续实施一星期营运五日的安排，逢星期二和四暂停开放，并且会实施人数管制以及执行健康及安全措施，例如体温检测、戴口罩、社交距离和加强清洁消毒。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清凉，听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今日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津桥至到白沙湾码头段仍然都是车多，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去到近西贡消防局。今日在西贡市中心一带，福民路去普通道回旋处仍然有车龙，龙尾去到近巴士中站。西沙路去沙田方向去马鞍山那边近田寮一段是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屯門公路有臨時交通安排，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朗公路之路的慢线是臨時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琼林的这个主题呢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来的。讲的就是华语歌曲在 YouTube 上它 MV 的最高点击率的排行。虽然呢有些韩团已经玩紧 MV 发布48小时之后就破亿的纪录。但其实一首华语歌曲的 MV 呢想破亿始终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而当阿琼我睇返个 list 嘅时候啦，老实讲啦，好似有啲 MV 呢係仲红过嗰首歌，甚至红过个歌手本身嘅。今日就一齐嚟睇下华语歌曲 MV 过亿群组有边几个单位呢？有啲係调返转嘅，你硬係觉得呢个歌手佢应该有其他更加好嘅作品先係㗎嘛，係咪？不过第一首揀嚟呢，其实我諗呢个前奏已经好多人认得呢首歌啦，不过唔係成日听，如果有得播呢我都会好鍾意播呢首歌嘅。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冇错，就是记忆深处的曲婉婷啊。其实在华语 MV 当中咧，呢首歌排到第九噶，《我的歌城女》。但其实呢首歌咧已经是八年前的作品嚟噶啦。而呢八年的时候，你见到佢官方嗰个数字都不断向上升紧，你即系话咧 keep 住系人想听呢首歌嘅。跟住拣嚟咧，应该都系呢位女歌手嘅首本名曲嚟噶啦，佢系白安。不过最得意嘅都系呢一首歌咧，奠定咗佢嘅唱腔系唔可以发自准嘅。 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认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 跟你有白安作品，歌曲名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是我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什么 白安咧，佢应该对呢首歌系又爱又恨嘅。爱嘅原因就梗系佢人生唯一一首目前啊吓过亿 MV 浏览量嘅 MV 啦。但系恨嘅地方咧，就可以讲多少少，因为都真系几有趣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歌词呢，当中有一句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因为、真心是白安这种很特别的咬字和发音，是用这首歌奠定了这种这么特别的风格。而很多网民呢都会讲笑地说那个怀疑自己的国语被他唱到好像挖一只鸡。是啊，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其实是真的白安才可以唱到这一种的效果。刚才听了，我觉得两个都是记忆里面的歌声，一个就是曲婉婷的《我的歌声》，其实现在都有成一亿六千几万的浏览量的，去到白安这一首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呢，都有一亿一千六百几万的。之后不如揀个香港的代表了，虽然他唱的都是国语歌。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 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强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泪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不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天亮，我尝试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JC 陈咏彤歌曲名称说散就散，值得讲的是他现在是过亿这个群组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歌手，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这首歌之后会爆红呢，咁同內地一出都好紅嘅電影揀咗呢一首歌做電影嘅插曲都有好大嘅關係嘅。係喎，今日要同你講係過億 MV 嘅群組啦，唔單止過一億嘅，跟住你聽到係過二億嘅。 谁告白就说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爱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冇错，佢系周杰伦。歌曲名称《告白气球》系破二亿嘅 MV 啊！ 一間同你睇另外一首係打贏佢嘅一位女歌手嘅作品。都是哪位女歌手打赢了周杰伦呢？是阿 Jam 邓紫棋。其实就好像我开头咁讲，我觉得佢应该有其他更加好的作品，不过是这一首《光年之外》。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 啲听众话系关抖音事，于是乎有咁高嘅点击率啦，有成2亿3000几万。唔系好了解。不过最后啊，应该系华语 MV 当中点击率最高嘅呢一首阿 Jam。